用成品享安心，喜微燃气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，喜笑颜开，喜气满满，喜出望外。马上添加东莞喜微燃气公众号，加点喜气过新年。